这样呢，在这段时间里，有的同学呢也，那么因为呢，我们国家啊，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和技术要求，来认真检查课桌椅的高度是否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来进行重新的调整。是这样。 那学生和家长在开学之际啊，因为有一些家长真的对孩子的这个投入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在卫生方面，应该给孩子准备些什么呢？ 是这样，开学以后啊，还应该注意学生的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那么很多学生呢，在暑假期间出游啊或者探亲，开学以后呢，都要进行的健康的排查，不要留下隐患。但是秋天呢，已经来了，空气的传播性疾病啊，也是比较高发。那么学校应该制定相应的有关制度，来设定专人啊，来进行晨检。啊，做好室内的教室里边的通风啊、换气工作啊。那么第三呢，如果说学校进行了装修啊，在假期期间呢进行了装修和装饰，应该对学校的教室的空气质量啊进行卫生学的检测，来避免装修以后的甲醛呀、苯基物对教室的空气污染。 好的， 是这样。 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好，再 好， 见。 再见，再见，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湘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老年人常见的话题哈，这个尿频。说到这个尿频呢，说实话哈，这个频就很难界定它到底多少次算频呢？那比如说白天和晚上，我们一般情况下有没有一个粗大致的一个标准？这个如果超过这个次数了，就算尿频了。跟我平时比如说喝多少水啊，这个日常的休息啊，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多少次比较合适呢？ 咱这样，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个通则，就是说把一般的正常人，也就是说非老年人的界定为每天不超过8次， 每天 对小于等于8， 那是24小时的概念。 24小时 哦， 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24小时里边呢，睡眠8个小时，睡眠期间应该是零， 应该是零。 对，那么白天16个小时，2小时1次，8次，所以这是对于就是60岁以下的人群 啊。 60岁以上的人群呢，夜里边适当的增加一次， 增加一次， 对， 白天没有什么太大的， 白天没什么变化，所以说很多老年人说我夜里边起一次， 哎， 算正常，算异常，我说看您年龄，您要说60岁以下， 那就算有问题， 不正常。如果是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话，那么还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但大家超过一次了，就属于明显的夜尿增多了，我们叫夜尿增多。 夜尿增多哈。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哈，也会有，你像我们这个没学过医的哈，没有什么医学知识的，就会想问问您。您比如说这尿的多啊，频次多一些，这跟什么有关？您比如说那会不会是个人之间有差异？比如说膀胱的大小啊，有些人大他处的时间就能长一些，有些人比如说我这是不是小点啊，我时不时就得去一次，这跟膀胱大小啊，这些我们人体器官有多大关系呢？ 实际尿频最多见的呢，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就是说你的排尿的量，就是说比如我，比如说两个同学之间，他一天排8次，那个同学也排8次，但是排尿量不一样，这就属于尿量的变化。咱们正常人一般是一天的尿量差不多1500到2000左右，那么一次差不多就200多毫升，200到300毫升之间。但是呢，如果说还有一种疾病叫尿崩症，它的特点呢，排尿量特别大。一次能有700-800 哦，那么多。 对，所以他这种状态就是说尿量每次排尿量特别多，同时呢次数也多。 那是他不会是喝水喝多了吗？ 尿崩症是一种疾病， 是一种疾病， 咱们那个垂体分泌一种激素导致他尿量分泌增加。 这跟他喝多喝水喝多少水没关系是吧？ 也有一定关系，但基础量就是即使两个人都不喝水，他的基础量也比正常人要多 、 一旦喝水增加的更明显。这是跟量有关系。第二个呢，确实和膀胱的容量有关系。就是正常的膀胱容量一般就是说咱们怎么得250到300左右吧。